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过了一个礼拜了，又回到一剧之本，很开心呢，今天又可以跟阿初同埋六姑咧去請教一下劇本上面嘅問題， 係啦， 玩啊嘛， 唔係好開心啊，因為今日講呢個戲咧，我睇完都覺得好開心啊，係一個喜劇嚟啊，仲係一個好經典嘅喜劇添。今次係睇劇本啦，睇劇本嘅時候咧，都已經覺得喺呢一個戲入面寫嘅對白啊，佢鋪排嘅情節啊，我都覺得好得意有趣，但係咧。唔識得點樣去分析啊，所以今日真係要請教一下兩位專家先至得啦，唉， 咁我哋直接聽下 啦。唔知啊，我都係亂噏啲嘢嘅啫，其實主要。 我哋唔可以亂噏㗎，呢個戲叫做不可兒戲，你知唔知道？所以我哋嘅節目都不可兒戲嘅。 咁、 okay. 我哋不嬲都唔兒戲嘅。咁啊，今次講緊不可兒戲就係黃以德一個。都相當之係阿黃生，但佢唔係中國人嚟嘅。 哦，原來係咁啊！我搞錯咗添， 搞錯咗係啦。但係呢個黃以德咧，佢係一個愛爾蘭嘅作家嚟嘅，一啲好出名嘅劇本啦，我哋都會認識啦。譬如係《温夫人的扇子》啊，咁大家都可能會有聽過啦。咁究竟啊，黃以德個生平係點咧？其實都相當之傳奇喎。不如我哋依家聽一節嘅介紹先。 奥斯卡·黄以德生于1854年10月16日，卒于1900年11月30日，爱尔兰作家、诗人、剧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他在19世纪80年代创作了多种形式的作品，其后成为19世纪90年代早期伦敦顶尖的剧作家。1895年1月，黄以德的剧作《理想丈夫》在伦敦上演，大受欢迎。2月，他的代表作《不可儿戏》推出之后，伦敦同时上演两出黄以德的戏，同样叫好叫座。正当黄以德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受官司缠身。短短三个月后，他的官司败诉，告人不成，反被人告，被法院判他同性恋罪成，身败名裂，入狱服役两年。1900年，黄以德患上脑膜炎，最后在巴黎病逝，死前隐姓埋名，警放萧条。黄以德全世剧作不多，只有七部，他最后的作品《不可儿戏》更是经典佳作。 黄以德呢，可以说是在他风光的时候，就是风光得很紧要，但是呢，即是要跌翻落嚟咧，亦都跌得好快。不可兒戲呢一個可以話係佢最出名嘅劇本啦，亦都係佢最風光嘅時候啦。過咗三個月，佢就坐監啦。 冇錯， 真係大起大跌得好快。 即係我諗地球上面除咗莎士比亞俾人引用得最多嘅，就應該係佢噶啦。 係 以德，即係太多太多，即係佢包括佢寫嘅唔同嘅文章啊，佢劇本啊，甚至係佢平時日常講嘅嘢啊，都係俾人引用到最多嘅。 其實佢劇本唔算寫得好多個嘅，咁但係主要幾個係真係好出名啦， 係 係 係。 但係佢當時好似都叫做。不是個個都咁喜歡佢，因為有啲人都覺得佢會唔會太過放蕩不羈咧？會唔會喺個 其實有啲即係所謂政治不正確嘅一啲因素，因為就即係而家我都夠膽直接講話係，即係大家都公認咗話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咁而佢作為一個男同性戀者，即係包括佢臨尾俾人告都係一啲相關嘅事啦， 到佢坐監啦，即係當時係唔得嘅。 咁以至到後來啊，即係 有一個好大嘅我哋叫 dilemma， 即係一個點樣講啊？ 兩難， 兩難啦，就係啲人嘅兩難就係咩咧？喂，佢又真係咁天才橫日，佢嘅文字文筆，佢嘅説話亦都係不停咁俾人引用，以至到後期咧引用佢嘅人有啲咧聽過嗰句嘢好出名嘅咁樣，然之後引用咗之後咧，人哋話同佢講係哦嗰句嘢係王爾德講嘅，全部人即刻靜曬咯，即係、原來係王爾德講嘅咁樣，即係 好似一個禁忌咁樣。 係啦，都變成咗一個禁忌啊，導致即係你諗下呢個人對後世嗰個影響之大啊咁。而今日要講嘅呢個戲亦都係我哋見到王爾德佢呢一個咁樣嘅天才橫日啦，佢嗰種所謂嘅放蕩不羈，亦都有一部分係咩咧？佢恃才傲物啊，佢可以話係好睇唔起身邊嘅事啊，身邊嘅人啊，特別係一啲人物嘅荒謬啊，事情嘅荒謬啊。即係呢個戲咧，英文叫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咁亦都有一個叫副題嘅叫啊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咁啊，佢呢個副題應該譯做咩呢？即係一個無關痛癢嘅喜劇，就係俾一啲好嚴肅認真嘅人去睇嘅。咁即其實係乜嘢呢？特別係當大家睇完咗成個戲一個劇本，或者你真係睇個演出之後呢，你就會更加會拗曬頭，究竟係講緊乜嘢？咁呢個我諗我哋翻轉頭嘅時候，我哋會再講。但我都想點點提，就係大家留意個戲，就係除咗佢英文本身叫做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之外呢，亦都有一個即係副題，就係 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咁呢個都係得意，可圈可點嘅。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不可儿戏啊！呢个系1895年由王尔德所写嘅作品嚟嘅。我哋依家即刻讲下个内容究竟系点嘅先。 故事咧就系讲诶，即系应该有个人啊，佢叫做 Ernest 啦。起码我哋一开始嘅时候，我哋以为佢系 Ernest 啦。但喺剧本入边咧，就开宗明义已经佢个名系唔系叫 Ernest。点解咧？因为嗰个角色个名啊，系叫做 Jack 嘅，其实就唔系叫 Ernest， 但系身边嘅人咧就叫佢做 Ernest 嘅。咁就喺一个叫 Algernon 嘅一个人嘅屋企啦。咁佢就等紧佢个阿姨就嚟嘅。咁佢個阿姨呢 Augusta 呢咁應該就嚟啦，咁又專登準備咗青瓜三文治去食咁樣嘅，咁突然間呢個阿 Ernest 呢就嚟到啦，咁點知呢三下唔係兩下呢突然間就提起咗一個問題呀，就係呢因為呢一個阿 Ernest 呢其實呢最近就係同阿 Algernon 呢個應該係叫做表妹交往緊，佢呢就甚至係想同佢求婚添㗎，但係呢一個表哥呢第一就係話阿姨就一定唔會同意㗎，即係等陣要嚟食車瓜三文治嗰個阿姨呢，咁佢一定唔會同意，第二就係我都唔同意。咁點解佢都唔同意呢？佢就係話上次呢你嚟我呢度玩嘅時候呢，就係食飯嘅時候啊，就留低咗你個煙盒。咁呢個煙盒入面呢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入面呢就提到有一個女仔呢就 送咗 一個呢個煙盒俾你啦，入面就刻咗啲字嘅。咁而呢個女仔呢就自稱叫 Little Cicely。咁呢個 Algernon 見到呢樣咁嘅嘢之後，佢就話咦點解會有個女仔仲要係 Little Cicely， 中文就係一個佢形容自己為細啦。但係佢就咁樣送一樣嘢俾你，喂，究竟你係點樣㗎？你係咪同其他嘅女仔都交往緊㗎？咁樣 仲要話呢個係俾阿 Jack 嘅， 係啦，咁就搞到咧，你個 Algernon 亦都有少少一頭霧水啦。咁呢個阿 Jack 亦即係 Ernest 啦，佢就講咗個故仔出嚟㗎。咁呢個故仔係真定係假咧？我哋當時都唔知。咁佢講個故仔係咩咧？就係話第一，咁佢就話呢個阿 Cicely 咧，其實咧就係佢係姨嚟嘅，但係咧嗰個煙盒入邊咧就寫住咧就係俾阿 Uncle Jack 嘅。咁又有個 little sister 咁究竟係咩關係啊？咁總之啦，到最後呢個啊 Ernest 啦，就唯有就講話哦，其實呢就係我就係佢監護人嚟嘅咁樣啦，即係到最後都係混亂㗎啦。但係到最後最重要嘅係咩呢？ Algernon 就話哦，原來你都係呢一個我英文係呢就係叫做 Bunburyist。咁中文譯咗做咩啊？ 雙面人， 雙面人咁啊 ，Bunburyist 咁就話佢係雙面人。咩雙面人啊？佢話哦，其實係咁嘅，因為 Algernon 自己都係咁樣嘅。佢咧留喺屋企嗰陣時咧，佢就係 Algernon 啦。咁佢咧就成日咧借故就話出去揾個朋友啊，嗰個朋友就叫 Bunbury， 咁佢就會走咗出街噶啦。咁然之後佢就可以即係做其他嘢啦嘛。咁佢啲朋友啊，親戚 嚟嘅， 係一個藉口嘅。 個 Bunbury 就好病嘅，成日要去探病嘅。 咁佢有咩嘢唔中意咧？即係譬如佢個阿姨嚟探佢，佢唔中意咧，或者個阿姨留喺度食飯。 佢唔中意咧，佢就話：哎呀，我個朋友約咗我啊，佢又好病，我要去探佢，咁佢就走咗去啦。佢話：即係呢一個咧係而家好興噶，個個都係咁樣噶咁樣。咁你原來都係同道中人咁樣啦。咁所以佢就話：我好明啊，我好明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呢、這個阿、Ernest 咧，佢就有咁嘅狀況啦。但係佢就其實係求愛期間。咁好啦。點知呢個阿姨就真係嚟咗咯？呢個阿姨一出場咧，已經知道佢係真係唔係善男信女啦，所有嘢都好奄尖啊，好挑剔啊咁樣啦。咁但係就唔知要做乜嘢嘅咁樣。呢個阿 Algernon 同個阿姨就走咗出去，卒之就留翻呢個阿 Ernest 同埋佢呢一個女朋友仔啦，就係阿 Grandeline 喺度啦。咁啊兩個喺度咧，大家就喺度卿卿我我咁啦。然之後就講到一兩個好重要嘅問題。第一咧就係話 Ernest 咧就求婚啦。就希望就同佢結婚啦咁樣，咁啊呢個好簡單。第二咧就係、呢個 Grandeline 咧，亦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出嚟，就係佢話：哎呀，你真係好啦，我一路都諗住我要嫁俾一個叫做 Ernest 嘅人，如果你唔係叫 Ernest， 我唔會嫁俾你嘅咁啊。因為 Ernest 呢個名咧令人覺得好安心啊咁樣，因為 Ernest 喺中文亦都解做誠懇啊、誠實啊咁樣嘛。咁呢個死啦！啱啱咧 ，Ernest 啊，先同 Algernon 講就係話：哎呀，佢嚟到我就會講俾你聽，其實個真相係咩？我本身係叫做阿 Jack 點樣？點知呢個女仔咧就同佢講話：哎呀，你如果唔係叫 Ernest， 我唔同你結婚㗎咁。嚇死啦！咁點算咧？咁樣咁就有個咁嘅情況。但係呢個時候咧，阿姨就撞門入嚟咯。入到嚟就咦，你做咩跪咗喺度啊？企翻起身，快啲企翻起身！你唔可以咁樣嘅，男女授受不親，你唔應該咁樣嘅。然之後就嗱臨叫自己個女咧就翻上車等我咁樣啦。咁喺呢個時候呢，由於呢個啊 Jack 亦即係 Ernest 呢就要得到，其實係要得到佢媽媽嘅同意㗎嘛，咁所以佢就同佢媽媽講啱啱同佢求咗婚啊點點點咁。咁呢個媽媽就攞本簿仔出嚟摘低啦，就究竟 OK， 咁你而家講俾我聽啦，你個身世係點㗎咁啊，係所有嘢就講啦，係啊，咁都有啲錢嘅點點點嘅咁啊。但係呢問到一個位呢就好尷尬嘅，就係咩呢，就係喂你父母健在嘛咁啊。父母就唔健在喎，佢就話你唔見咗你父母，唔係嚴格嚟講，因為佢個父母唔見咗佢，因為咧佢就話自己咧就係俾人咧就喺個火車站嗰度，就喺個衣帽間度就有個手提袋咁樣裝住咗，就俾人執到，咁所以咧就好有理由相信咧佢阿爸媽就揾佢唔到，咁佢亦都揾唔翻佢爸爸媽媽啦，所以就佢係一個孤兒咧，而家係有人就養大咗佢咁樣啦， 有個好有錢嘅係啦，執咗佢翻嚟， 係啦，咁而家就已經長大成人啦，但係爸爸媽媽已經揾唔到啦。而嗰、那個咁樣嘅富翁亦都應該已經過咗世啦，咁樣咁呢樣嘢就令到呢一個咁樣嘅阿姨 Augusta 咧就嚇咁唔得嘅喎，即係你真係不明來歷喎，真係唔知咩背景， 仲係嚟自一個車站， 係啦，一個車站執到啊咁樣，我冇聽過有人喺個車站嗰個總站嗰度，即係你即係冇人咁樣嘅身世噶嘛，咁我唔知點算啦，所以就算啦，唔得啦，呢頭婚事咁樣，即係如是者咧，咁就可以話係不了了之啊。咁但係呢即係去到第二幕啦，呢個 Ernest 就諗住返屋企，點知就比邊個快一步呢，就係比佢呢個咁樣嘅朋友 Algernon 就快一步。佢返到去呢就竟然係咩呢，就係、話我就係 Ernest 啦，就同呢個 Cicely 就係講話我就係 Ernest 啦，我就係你嗰個監護人個兄弟嚟嘅，就係、咁因為喺佢哋言談之間咧，其實咧就一路都阿 Jack 咧就話：哎呀，我又要去幫我個細佬孭鍋啦，佢又唔知闖咗啲咩鍋啦，走咗去啦咁樣。咁而家呢個 Ernest 突然間出現咧，其實喺 Cicely 嘅個心目中咧，一路呢個咁樣嘅細佬咧都係壞人嚟噶，做好多衰嘢咁，但係佢又叫 Ernest 喎。 但係佢中意佢嘅夢中情人嚟噶。 係啦，咁但係呢個 Ernest 解 就係、是、 唔 其實就係因為佢係 啊， 同埋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阿哥咧，阿 Jack 咧，成日都講呢個阿 Ernest 噶。咁講得多咧，久而久之咧，唔知點解呢個 Cicely 咧就覺得呢一個咁樣嘅 Ernest 咧就係即係念念不忘啦，即係可以話係夢中情人。咁點知一嚟到咧，佢講話佢係 Ernest 咧，點知就已經兩個情投意合，然之後咧就話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咁跟住佢又話好咯喎，咁樣。 其實佢話我已經嫁咗俾你㗎。 係啦，一早就已經，跟住就有本簿仔摘低曬，佢有本日記㗎嘛，我已經摘低曬㗎啦。我幾耐之前已經決定咗要嫁俾你。仲有好緊要嘅就係、我一定要嫁俾你，因為你又係叫 Ernest 啊嘛，即係呢個 Ernest 呢個名令我好放心嘅，唔知點解我好有信心。咁啊死啦！即係因為頭先阿 Jack 亦都係面對同一個情況㗎嘛，就係佢嘅情人就係話你一定要叫 Ernest， 而家佢又係叫做 Ernest， 咁跟住佢，唉，我再算啦。咁而家總之佢而家就叫 Ernest 啦，咁就翻咗上房啦。咁啊管家啊幫手攞咗啲嘢上房啦，然之後咧阿 Jack 咧翻到嚟啦。阿 Jack 翻到嚟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就見唔到呢個 Cicely 嘅，就見到咧阿 Cicely 個老師啦，即係有個家庭教師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就有個牧師嘅咁樣。 咁咧，佢就見到呢個家庭教師同牧師咧，第一樣嘢就係講我細佬死咗， 即 係 因為佢決定佢要擺脱咗呢個人，然之後去儲翻自己，咁去娶嗰個。 係啊係啊，咁佢原本係諗住咁樣嘛，咁翻嚟就同佢講話，佢喺巴黎嗰度死咗啦，咁啊著曬喪服咁樣翻嚟咧，大家見到佢就嚇咁啊，你佔開順便啦咁啊。點知呢個時候咧，啊 Cicely 就走落嚟咯，咦你做咩著到咁樣嘅？你好恐怖啊！你快啲換衫啦！佢話唔係啊，因為我細。细佬死咗啦，咁啊！但系点知阿Cicely就唔系啊，你细佬咪喺楼上咯，啱啱嚟咗喎，咁啊吓咩事啊？咁啊点知阿细佬走落嚟，一见到佢，佢就知道其实系 Algernon 嚟噶嘛。然之后喂，搞乜鬼啊？咁样，但系冇办法，因为呢个时候突然间 Algernon 嚟到，直情话自己系 Ernest， 佢亦都冇办法踢爆佢咁样。咁就唯有係咁啦。咁但係呢個位呢，第一就係阿 Jack 自己呢就見到個牧師呢，就同阿牧師講就係、是、喂你而家有冇幫人哋即係施洗㗎，你有冇咁啊？我諗住受洗喎。咦你未受洗㗎嘛？佢話我都唔知啦，總之我而家要受洗呢，我因為你要知道受洗咗之後呢就有一個 Christian name 㗎嘛，即係會有一個新嘅名㗎嘛。咁佢就其實就諗住咁樣就 改名啦， 改名我就改我名叫 Ernest 咁就搞掂咯。但係另一邊上其實呢、這個 Algernon亦都因為佢中意咗個 Cicely 咧，咁佢就諗住話：喂，我都要受洗喎！佢又諗住改咗個名，又諗住叫 Ernest 啦，咁就麻煩啦，都唔知點算。咁但係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點知佢仲喺度頭痕緊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佢嗰個情人啊 ，Grandeline 咧就已經嚟到啦。Grandeline 同埋阿 Cicely 咧兩個咧就坐咗喺個花園度咧，就喺度傾閒偈。初就傾閒偈嘅，就話：誒、哎，我見到你就已經一見如故，但係好明顯兩個都唔妥大家嘅。兩個猛話大家一見如故，我哋應該好 friend。點知講咗三句唔夠兩句咧，就已經講話：哎呀，我就嚟要結婚啦，我要嫁俾 Ernest 啊，邊個 Ernest 啊？我要嫁俾 Ernest 喎、啊，即係佢話佢哋兩個都已經定咗婚。一個就話：哎呀，我琴日下晝5:30嘅時候啊 ，Ernest 同我求咗婚、啊。另外一個就話：哎呀，啱啱頭先幾十零分鐘。之前 Ernest 喺度同我求婚喎，哦，咁你遲咗啲啦，咁樣，然之後就話我等陣間就登報紙噶啦，我星期一就會見報噶啦，就會話我哋已經係 engage 咗噶啦，定咗婚噶，哦，我星期六就出街噶啦，嗰段報道，即係兩個喺度猛嘅喺度鬥啦。但係好大件事嘅就係、是，喂，其實佢哋兩個講緊同一個人噶嘛，大家都係 Ernest Worthing， 咁就兩個人都係諗住係同一個人。好彩就係出到嚟咧，原來咧係有兩個 Ernest 嘅。咁但係個問題又出現啦，點解會有兩個 Ernest 嘅咧？點解會有佢哋係究竟係兩兄弟定係咩咧？咁就搞個一個大頭髮出嚟。但係呢兩個女仔咧，見係咁樣之後咧，突然間咧就兩個女仔話：，哎，我哋覺得你哋好奇怪啊，好大問題啊，我哋唔會結婚啊。兩個女仔走咗去喎。咁兩個男仔剩翻喺度啦。喂，咁而家究竟點算啊？咁樣兩個都諗唔到咩方法。但係咧，兩個女仔咧就已經翻咗入去屋入邊噶嘛。咁喺呢個時候咧，第二幕就咁樣完咗啦。咁去到第三幕啦。咁呢兩個男仔係翻入屋啦，咁究竟係點樣算咧？呢個情況，唉、哎，點知好衰唔衰？三下唔係兩下咧，就連個阿姨都嚟埋。呢、這個阿 Augusta 咧嚟到就係、是，喂，究竟係咩情況啊？ 佢氹翻兩個女仔先， 係氹翻兩個女仔先咁樣。咁啊，氹翻兩個女仔咧，然之後就喂，究竟邊個係 Ernest 啊？咁啊，都唔理啦，即係講出嚟，其實兩個都唔係叫 Ernest 嘅，其實係點點點點點嘅，咁樣就講翻曬成件事出嚟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 Algernon 咧，因為佢而家要娶一個女仔啊嘛。咁啊，阿姨嘅工作係咩啊？查家宅啊嘛，即刻就捉住個女仔啊 ，Cicely 就問佢：喂，究竟你係點啊？初佢好唔中意佢，其實哇，成個村姑咁樣做乜嘢啊？咁樣點知咧好緊要啦，就係、是、呢個村姑就係講話：我其實都冇啲咩㗎，淨係有好多錢同埋好多田地，同埋咧，因為佢而家咧仲係受監護㗎嘛，其實佢有監護人㗎嘛，係咪？ 十八歲 就係呢一個，佢只係十八歲嘅，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嗰個阿 Jack， 亦都係自稱係 Ernest 嗰個人啊嘛。咁佢就話喺佢監護期間咧，其實佢有個基金啊，有個好大個基金啊，咁樣。 因為就係其實嗰個有錢人咧，就係、是、當初收養咗阿 Jack 嘅，咁而家就佢個女人 啊， 係啦，就係俾佢監護住咁樣。 係啦，所以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其實就身懷巨款啦，就係、是、一個暫時未有鎖匙嘅一個金庫啦，係咪？咁但係佢就話：，喂，你我突然間覺得你係好人嚟㗎，咁樣。跟住就話我認同你兩個結婚。點知喺呢個時候，阿 Jack 就話：我唔同意喎，你唔記得咗啊？我係佢監護人嚟㗎嘛。啊，咁啦，如果你想我同意嘅话，好简单嘅啫，一样嘢就系你俾我同你个女结婚咯，你俾我同你个女结婚，咁我就会应承咧，佢哋两个结婚啦。佢话吓，咁点搞啊？佢话，再唔系嘅话，你可以等佢嗰个监护期满噶，等佢嗰个监护期满咧就好快嘅啫。佢而家18岁，35岁个监护期满噶啦，乜谂住18岁咁？点知原来佢嗰个咁样嘅附庸咧，就一早就落咗个规矩，就系话去到35岁之前咧，呢、這个阿 Jack 都系佢嘅监护人。咁啊，呢、這个 Augusta 阿姨咧。 咧就走去問阿 Angela， 喂，你介唔介意等到佢35歲啊？咁喂，大佬啊，等到35歲點算咧？但係佢又話我唔介意啊，咁樣啦。 但係 Cecily 介意， 但係 Cecily 就好介意啦。咁點算咧？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咧，就提起就有個人咧就出現啦。呢、這個人就係頭先講個家庭教師，叫 Prism 啊，英文佢嘅名叫 Prism。呢個管家入嚟提起就係話呢個家庭教師喺門口，點知阿 Augusta 一聽到 Prism。我想問呢、這個Prism 呢個人呢，佢係咪做啲教育界嘅事㗎？佢話啊係啊咁啊，哦係咁啊，可唔可以麻煩你嗱請佢入嚟？咁啊請佢入嚟係咩事咧？一見到呢個 Prism 啊 ，Prism 就掉頭走喎。咁點知係捉住咗佢啦？點知原來呢個 Prism 係咩人嚟呢？其實就係好多年之前呢 ，Augusta 咧個妹啊，其實就係將佢個仔咧就交託咗俾佢。就叫佢保管，點知唔見咗嘛？自此呢個 Prism 亦都係銷聲匿跡啊嘛。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好啦，呢、這、一個29年之後， 其實嗰個 Prism 咧，佢係寫書嘅，佢寫咗一沓稿。其實嗰沓稿係應該擺喺個手提袋啦，佢又唔知咧擺咗個 BB 喺個， 係 擺住個稿喺 度咗啦。咁總之就調轉咗啲嘢啦，個 BB 就唔見咗。咁佢就可能唔知掛住自己嗰啲稿定係點樣，總之就唔見咗啦。咁而自此呢個 BB 亦都係銷聲匿跡噶嘛。咁所以呢個 Prism 呢其實就唔知道個 BB 去咗邊嘅。咁但係大家咁樣一聽，所有聽眾都已經即刻就聯想到啦，就係嗰個唔見咗個 BB 其實就係阿 Jack 嚟嘅。 阿 Jack 即刻就攞手提袋攞 上去就攞返個手提袋出嚟。咁呢個阿 Prism 一見到就係呢個唔係就係個袋呢，係啊，咁 刻咗個名㗎。 係啊，咁所以呢就即刻就認返親啦，就搵返原來呢一個阿 Jack 呢根本同 Algernon 咧就真係兩兄弟嚟嘅，咁因為一路呢個阿 Jack 都係話自己有個兄弟叫 Ernest 噶嘛，咁但係而家 Ernest 我揾唔到啦，但係佢就真係有個兄弟，因為搞咗咁耐，佢又話個兄弟死咗啊，點都好啦，到最後原來佢真係有兄弟，咁但係第二樣嘢咧，佢就係話，咦，咁究竟佢叫咩名先？原來佢同埋 Algernon 係同姓噶啦。咁但係佢就唔知自己個名喎，咁但係呢個阿姨就話我都唔知你叫咩名喎，咁但係呢理論上呢你就應該跟你阿爸呢嗰個 Christian name 係一樣嘅，咁佢阿爸個 Christian name 係咩先，就係、是、我都唔知喎，唔記得咗喎，咁但係因為佢係軍人嚟㗎嘛，係將軍嚟㗎嘛，佢就誒咁啱我屋企就有曬個軍人名冊㗎啦，當時佢就即刻抄同姓嘅，點知就抄到呢原來佢嗰個阿爸呢呢、這個將軍呢就係、是、叫 Ernest， 即係話呢佢個名字就係叫做 Ernest， 咁卒之呢可以話皆大歡喜啦，就係、是、終於就搵返啦 Ernest 出嚟，原來佢真係叫 Ernest 嘅，原來佢一路呢都喺度講緊大話地，其實又冇講緊大話，而佢真係叫 Ernest 呢，佢亦都可以同阿 Gwendolyn 呢就真係結婚啦， Gwendolyn 亦都唔會嫌棄佢， 但其實佢係表妹表哥嚟喎，不過以前係得嘅， 都唔得嘅， 當時啲風俗，而家啲風俗都唔係話一定唔得嘅，總之就叫做皆大歡喜啦，然之後佢哋就結咗婚啦，咁嗰個牧師又唔知點解咧，因為之前嗰個牧師同嗰個家庭教師亦都打情罵俏噶嘛，然之後兩個又好開心咁啊，皆大歡喜，然之後又話誒、哎，我哋兩情相悦，我哋又起埋一齊啦，到最後就大家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咯。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剧之本啊！今日咧，我哋讲不可儿戏啊，王尔德嘅剧本。在節目開初的時候呢，我都提過話我睇呢個戲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呢覺得好好開心嘅，因為佢入面呢啲對白呢好機靈嘅，即係啲人講嘅嘢呢好多諷刺嘅意味喺入面啦， 好抵死嘅，好絕核嘅，其實應該係 啦。咁但係睇完個戲之後呢其實唔係好知道佢想講咩嘅，因為有啲覺得咧，其實佢冇乜點樣去講到一啲嘅意思出嚟嘅。 咁但係你又覺得好睇喎，即係你純粹覺得佢一個喜劇好睇定係點樣啊？ 覺得佢好笑咯，即係好似我哋有時睇啲喜劇都會覺得，係嗰啲戲好笑嘅，但係睇完之後又唔係好覺得佢可以即係觸動到你一啲內在嘅嘢、啊。 即係你而家係咪都係覺得係咁㗎？ 係咯， 我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我覺得係即係好睇嘅，即係都係佢啲對白，因為佢真係財情橫日啦，真係、你見到佢嗰啲用字啊，如果你睇英文啊，更加 家會見到佢嗰種即係好勁嘅，即係用嗰啲字點樣去玩嗰啲。咁但我反而我又覺得咧，好多人話佢呢個戲好似都冇乜特別 message 啊，即係信息啊要講啊咁樣。但我又見到佢當中其實咧，我哋點解會覺得好笑，係因為佢咧係佢係好坦白咁樣咧，去將一啲人性好特別嘅一啲真實嘅感受咧，其實佢係。佢係捕捉到，然之後擺咗出嚟嘅。咁嗰樣嘢咧，係我覺得你過多幾多個世紀咧，嗰啲嘢都仲係喺度噶。而嗰啲嘢係好有趣嘅。佢當中有提過一啲例如對婚姻嘅睇法啦，例如對一啲朋友即係其實貪新忘舊啦。佢話你啱啱識咧，你就真係好唔想分開嘅。但係嗰啲咧識咗好耐嘅朋友咧，其實你又可以忍受咧，好耐都唔見佢喎。即係佢有呢啲其實好有趣嘅嘢。咁我好中意一個咧，係佢話嗰個周俊伦系好中意食嘢噶嘛，一开始已经铺排佢 系咁食咗三文治。 咁有一场戏咧，就去到好似第三幕啦，已经去两个男仔喺出边咧，唔知点好啦，个两个女真系嬲咗佢哋啦。咁佢喺出边，咁佢就不停喺度食嗰啲 muffin 啦，即系松饼。咁嗰个阿 Jack 又想食嘅时候，佢就死都唔俾佢食。佢话我好中意食呢啲啊，你去食嗰啲侧跟啲饼干啦。咁收尾食到佢话你点解唔可以俾我食？佢话你去食饼干啦，但我唔中意食饼干。我话我最唔中意就食饼干。跟住咁你做主人家，你唔中意食饼干，你攞出嚟去放试客系咪先？你攞出嚟，你应该全部攞晒 muffin 出嚟啦。即系佢呢啲系，我觉得会系好好搞笑。即系佢个搞笑系因为你可能都真系会咁样谂噶嘛。即系作为一个主人家，你可能会谂，其实我唔中意食嘅嘢，咁都系有客人嚟咁啊攞出嚟。因为你会谂系可能客人中意食咧，我唔中意食啫嘛。但系咧，从另一个角度又确实系，你唔中意食啲嘢，咩攞出嚟俾人食啫？咁啊，呢啲嘢咧系好细微嘅，但系好。真實的一啲感覺咧，佢係好誠實咁將呢啲嘢擺出嚟，而呢啲嘢就係令到點解佢好多對白上面有呢啲咁樣嘅擺咗呢啲咁樣嘅好有趣嘅出嚟咧，令到你覺得好好笑。 到其實當時一啲係 啊係啊，唔止係當時㗎，係我覺得呢啲嘢係你永恆你即係人都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反應啊，或者有呢啲咁嘅諗法啊。咁又 會唔會太多太瑣碎咧？因為佢好多時候好多句對白都會咁樣去 有呢啲嘢 去叫做戲約。去戏约唔同嘅人、唔同嘅群体，婚姻又好，社交圈子又好，又或者系学你话斋就咁一般待客之道又好，好多嘢佢都会不断咁去戏约一番嘅。咁、但系会唔会好似冇咗个主题或者冇乜嘅信息咁样？ 所以点解咧？头先一开始阿杰佢话我睇完之后，哎呀，好似唔系好知佢讲咩，但系觉得好似几好睇咁。呢样嘢其实我想跟进下嘅，因为调翻转头啦，我又试下继续问我头先谂住继续问嘅问题啦，即系你会唔会推介呢个戏俾人睇咧？ 会啊， 你会点解你会推介呢个戏俾人睇咧？ 因为我觉得一来佢个结构其实简单得嚟，我睇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好有趣嘅。有趣系在于就系佢对白方面系设计得好好啦。睇嘅时候你会估唔到佢点解你讲一句说话好似本身系正面嘅，但系突然之间一转转咗系反面嘅，就系原来喺度戏约紧。咁所以呢啲位置我觉得好得意咯。咁而喺其他虽然我。叫做唔係睇得好多即劇本或者睇得戲多啦，咁但係都比較特別，同埋係少啲去見到呢一方面嘅戲。 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因為阿傑頭先呢個講法咧，其實就係講咗個戲本身佢一啲最好笑，或者係我哋所謂普通人啦，其實冇乜普通人，大家聽我哋嘅節目就知啦。即係你睇嘅時候，你覺得最得意、最好笑嗰啲嘢，咁你亦都會推薦俾人。咁但係所謂嗰個戲嗰個深層意義咧，阿傑即刻就話：其實佢唔係好知道。但系咧，呢、這个亦都系正正，你记唔记得我一开始话个戏有个副题啊？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 点解会有咁嘅副题咧？其实呢个戏咧，即系其中一个重点啊！我自己认为嘅咋，即系我自己认为佢其中一个重点咧、就是，当你睇完个戏之后，你会发现一样嘢嘅就系乜嘢系重要，乜嘢系唔重要咧？系成日颠倒晒嘅， 系。 你諗下，佢猛咁追住話，我個老公一定要叫 Ernest 㗎，如果唔係我唔嫁俾佢。喂，無關痛癢到爆炸喎！即係諗住， 但我覺得咧， 我知 點解咧？ 因為喺個戲入邊而家 set up 咗，因為喺個戲入邊 set up 咗，而家呢個女仔咧，佢會係咁嘅。但係佢原來咧最重視嘅咧，唔係嗰個人嘅品性喎。雖然佢話，因為呢個人叫做 Ernest 咧，佢個人就應該會好 Ernest 㗎啦，佢就會好誠懇啊，好真實嘅人嚟㗎啦。 名好聽，你唔記得有一個話佢有三個音節，兩個係唔得。 同埋会令到佢觉得好安心咁样㗎嘛。即係咁样嘅一个状况。但係嗰个好明显 冇理由係一個單純，因為如果你遇咗一個人，佢係一個好衰嘅人，但係佢叫 Ernest， 你係咪都照嫁俾佢咧？即係佢唔會係噶嘛。但係佢就喺嗰個 moment， 佢就猛咁話呢個係最重要，呢個好緊要。如果唔係，我唔嫁俾佢噶。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睇翻嗰個所謂嘅副題，嗰副題叫 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我哋試下將 trivial 同 serious 呢兩個字深刻就係一個對等噶嘛。你試下將佢對調 ，A Serious Comedy for Trivial People。即佢就係喺度講一啲好似好重要嘅人，或者其實好蠢嘅人，或者一啲都唔重要嘅人，但係呢就講緊一啲好似係好唔重要嘅，但係其實好重要嘅嘢。呢一個就係成個戲嘅可以話係個格局嚟嘅。咁阿傑頭先話睇完個戲之後唔係好知佢講乜，但係入面嗰啲嘢所謂好得意好有趣嗰啲嘢，其實成個戲就係我哋頭先都講好耐嘅 ，Lucretia 都講好耐，就係佢不停咁樣嚟戲約緊，喺度諷刺緊。嗰啲所謂嗱，你唔好忘記一樣嘢，成個入面嗰啲所謂嘅aristocracy， 即係嗰啲咁樣嘅所謂上流社會嘅一啲人，佢哋咧就啊，你好有錢啊，我同你喺埋一齊啦，哦你啊唔知咩出身啊，我個女又唔可以嫁俾你啦，點點點點點，呢啲咁嘅嘢，但係到最後咧，你要見到嗰啲人咧，其實咧冇乜原則噶。即系冇乜嘢，真系话啊！我好正义噶，唔系噶，成个系嗰啲人，唔系你呃我，我呃你啊！即系一时又觉得呢样嘢重要啊，一时又觉得嗰样嘢重要啊，个个都系呃呃氹氹啊！嗰、那个女人攞咗人哋个 B B 啊，本来话照顾佢唔见咗，跟住销声匿迹咗廿几年啊！你谂下系一个咁样嘅世界，一啲咁嘅人，但系全部系上流社会嘅人嚟嘅，就系讲紧一样咁样嘅嘢。咁即係呼應翻頭先阿傑一開始話，哦，我覺得好好睇，但係又唔係好清楚個戲講咩咧。我唔知呢個係唔係解説到嗱，因為我嗰個所謂解説到冇意義嘅，因為你一定係個戲睇完之後，你有一個咁嘅體會先有意義啊嘛，係咪？嗯、即係我而家咁樣解説係冇意義嘅，但係我留翻俾阿傑話，或者留翻俾大家聽眾，你去睇完個劇本之後，你可能有啲拗頭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呢一個藝術品佢嘅價值嘅地方，因為佢。本身唔係一件真係極度說教啊！我睇完之後啊，呢、這個故事就教訓我哋，我哋做人要勤力啲啦咁樣。我喺我哋嘅節目都講過嘅。如果有一個戲係同你講話，哦、啊、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做人係應該勤力啲㗎咁樣，咁你同我講呢句嘢咪得咯？我聽咗啦，我明白咗啦，我同意啊！你唔需要再重複，唔需要再講。但係呢一個戲本身嗰個咁樣嘅，我叫做 experience 啊，因為我哋入去劇場度睇一個戲嘅時候，如果我哋之前唔知道嗰個係咩戲嘅話，其實我哋係經歷緊一樣嘢噶嘛，一個 experience 嚟噶嘛。呢、這個經歷咧，我哋經歷完之後，我哋如果有時間坐低開始反思嘅時候咧，就會開始發現嗰啲人物有啲咩問題，或者嗰一個世界有啲咩問題啊。而呢一個亦都係正正係呢一個戲。佢嗰個可以話係個藝術成分最高嘅地方，佢唔係直指嗰啲人有咩問題。我哋睇完之後，佢都係大團圓結局，大家就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但係呢啲人嘅問題就係佢哋嗰種虛偽，或者係佢哋嗰種我可以話係其實成個戲入面，與其話佢好多嗰啲黃以德喺玩嗰啲事嘅時候玩得好叻咧，亦都係用咗呢樣嘢咧去展現咗嗰啲人佢講嘢嘅內容嘅空廢。好多嘢佢講完之後，其實冇內容嘅。呢啲人嗰種嘅虛偽咧，亦都係成個戲講嗰陣時嘅一啲所謂上流社會嘅一啲冇內容啊，或者係佢哋嘅虛偽啊，或者係佢哋純粹係以為咁樣就係高尚啊。但係其實嗰啲人只不過係普通人嚟嘅啫。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認為呢個戲嗰個最大嘅價值咯。 我甚至咧有陣時會覺得咧，佢係咪真係有一個真係諷刺或者係上流社會啊，或者係咪真係有一個好佢想去？有一個咁大嘅所謂信息啊，我其實都覺得未必一定添嘅。我覺得首先佢作為喜劇啦，即係你如果達到可以嗰刻娛樂到你，咁首先已經係一個 function 嚟嘅一個作用。二嚟就係我覺得，就算佢冇一個好大嘅目的、好大嘅諗法去寫呢個戲，希望帶到嚟俾個世界咩改變或者點都好啦。我覺得佢好誠實咁記錄咗一啲佢自己對呢個人生啊，或者好多其他唔同嘅人喺個世界唔同嘅嘢嘅一啲嘅睇法、一啲嘅感受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已經係一個藝術品嚟㗎啦。咁而你見到佢嗰樣嘢就係佢有一啲好獨到嘅睇法，佢對唔同嘅嘢都。咁而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係好好珍貴㗎啦。咁亦都係你會見到佢呢個人啊，佢自己係一個作為一個藝術家，佢捕捉到嘅嗰啲嘢咧，同埋佢嘅睇法咧，係同普通人係唔一樣。即係一個普通人，你唔會咁可以咁敏感去捕捉到呢一啲嘢，然之後可以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呈現出嚟。咁而佢做到呢樣嘢咧，我覺得已經本身係一個藝術嚟㗎啦。 我有一個問題啦，大家唔好會錯意，我呢個唔係一個 comment 嚟啊，即係一個問題，純粹係拋磚引玉，睇下我哋會討論啲咩出嚟啦。好似 Lucretia 頭先咁講嘅話咧，咁佢入 面有咁多對啲生活好唔同嘅一啲睇法咧，咁你會唔會覺得哇好好亂喎、啊？你不停咁樣將一啲唔同嘅睇法咁擺落去，其實嗰啲嘢都係唔關事喎、啊，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你覺得呢個劇本？ 但係佢嘅犀利咪就係佢設計咗呢個咁樣呢幾個人物，你建構咗呢個故事，然之後將佢嗰啲嘢係擺入去嘅時候，其實係幫助到個劇情嘅喎，你見到幫助到嗰啲人物嘅喎，咁嘅時候咁咪。你覺得好睇咯，而唔係好似將一扎嘢求其硬塞入去。如果係咁樣嘅話，你都唔會覺得成個戲好睇噶嘛。 所以點解我亦都係即係就講翻我頭先講嘅嘢，就係我認為嗰樣嘢唔係純粹地個編劇將一啲佢對生活嘅一啲睇法就咁擺埋一齊嘛，而係佢點解要揀呢啲人，呢啲所謂上流社會嘅人，佢究竟要展現啲乜嘢？即係如果純粹係佢真係將一啲佢嘅生活嘅一啲唔同嘅睇法就咁擺埋一齊嘅話，佢唔會成為一個咁出色嘅藝術品㗎。即係我哋而家點解會攞呢個戲嚟睇？其實就係我自己認為啊，就係喺當時嚟講咧，你諗下究竟啲咩人會去睇戲咧？當時究竟係一啲喂貧富大眾多啊，定還是上流社會多咧？其實差唔多㗎咋，唔係特別邊樣嘢多啲啊。但係得意係得意在。嗰一扎人喺個劇院度，嗰一個經歷會係點啊？呢樣嘢我哋作為戲劇工作者，我係最強調、最重視嘅，就係、 是、 到最後個藝術品呈現嘅時候，同嗰個觀眾嘅關係係乜嘢？嗱，你諗下喺個觀眾席入面，有一半係啲所謂上流社會嘅人啦，咁佢就指住嗰啲下面嗰啲人，唉、哎，你睇下佢哋幾笨，做啲咁嘅嘢喎，傻噶，嗰啲人係冇廉恥噶，咁樣。下面咧又有啲咧所謂貧苦大眾嘅人就指住你睇下，就係、是、上面坐喺度嗰啲咁樣嘅上流社會嘅人啊，就喺度講緊佢哋啦。咁但係大家咧就揞住個嘴喺度，大家喺度笑，大家冇人覺得自己被有 friend， 因為咧佢唔係講緊我啊咁樣。但係咧呢樣嘢咧係抒發咗一個可以話係成個社會嘅一個，我唔夠膽話係怨氣。但系咧，所有人咧啲一啲嘅睇法嚟噶， 收埋咗冇讲出嚟嗰啲睇法。 睇完之后咧，个戏咧就哦大团结局好嘢，佢哋都冇人死啊，冇人个个都开开心心咁继续落去啊，好嘢。但系你又见到嗰啲所谓上流社会嘅人嘅荒谬啊，嘅虚伪啊。但系嗰啲普罗大众睇完之后咧，佢亦都会第一得啖笑啦，即系笑嗰啲人啦。第二咧，其实有某一个所谓深层啲嘅意义啊，而嗰样嘢系抒发咗一个所谓成个。嗰、那個觀眾我統稱佢為一個社會啦嘅一道戲啊，一個佢哋嘅睇法啊，然之後突然間有人夠膽講出嚟，當然佢嗰個夠膽講出嚟，而家唔係講到話講完之後會暴動，但係佢將一啲你諗下，所有啲低下階層嘅人，佢哋都係敢怒不敢言嘅啫嘛。哦，你哋好有錢啊，你哋好上流社會啊，但係其實大家都係向前看嘅啫嘛，大家都係睇住個錢嘅啫嘛。嗰啲上流社會所謂大家啊，我哋係好一定要門當户對啊，咁樣一定要係大家都係咁樣嘅屋企嘅家底啊。點知聽到人哋話好有錢就唔知啊，佢阿爸死咗㗎啦，唔知係咩嚟嘅，都即刻同佢結婚啊，話個兒生仔啊嘛，叫做即刻可以同佢結婚啊咁樣。即係你見到一啲咁樣嘅嘢，就係喺 Oscar Wilde。由呢一個戲入邊咁樣呈現咗出嚟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咁同埋咧，啱啱都有講過，王爾德喺文字上面，佢喺呢個劇本度亦都有好多嘅心思。我諗，就算我哋喺睇嘅時候，或者我哋喺翻譯嘅時候，因為我同阿陸姑都係睇緊翻譯本啦，我哋手頭上依家都有一本。喺翻譯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咦，其實睇落真係幾難去譯做中文喎。咁本身英文嘅意義可能就更加深遠啦。咁你哋兩位就覺得今次嘅劇本有冇啲咩特 別？但係其實佢反而，如果你睇翻英文咧，佢用嘅字咧。其實都幾簡單嘅，佢用嘅語文唔算係、即係唔係好艱辛嘅，其實幾容易睇嘅。咁只不過係佢好巧妙咯，將一啲字眼用得，同埋個邏輯。頭先你所講啦，即係譬如個女仔會話我嘅日記啊，你唔可以睇嘅，因為好私密嘅，我係寫私密嘅嘢咁，所以咧我係準備我嚟。印出版噶，系出書噶。嗱，到時如果出咗咧，我就希望你會有啦。即係佢好多用好多呢啲咁嘅手法嘅，咁就令到你會覺得，即係你 追落去嘅時候，突然間轉一轉，係突然間轉咗嗰樣嘢，咁啊會令你覺得好有趣啦。咁但係咧，我哋之前有講過，譬如《吝嗇鬼》啦，即係《孤寒鬼》啦，我會覺得嗰個戲咧，如果你要比較咧，頭先你所講嗰個諷刺一個上等嘅階級嗰個樣，我覺得如果係咁，《孤寒鬼》咧就會明顯好多嘅，即係佢係真係鞭策得好深嘅，所以亦都佢當時喺個社會上面會造成係真係佢係啲上流社會真係唔中意佢，會禁佢嘅戲，甚至宗教嗰啲人。但係咧，王爾德如果佢真係抱住呢個諗法啦，我唔知佢有冇呢個諗法動機喺裏面。但如果有嘅話咧，佢其實係做得好再温和好多嘅，即係佢將呢樣嘢純粹變咗一個愛情，你當中基本上全部都係跟關注兩個嘅愛情嗰啲因素，咁只不過係中間有啲衝突係咁樣，咁佢真係追落去啲嗰啲所謂上流嘅人啊，我覺得喺呢個戲嚟講，其實係算係好輕好輕微噶啦，咁所以我唔肯定佢有冇呢個動機啊，但係我覺得你要建構呢個整個故事。不過已經咁講咧，其實如果成個故事嘅大綱咧，又唔係算佢呢種兄弟啦。我哋之前其實都有見過啦。其實孤寒鬼都係有啲類似嘅咁樣，即係重遇啊，大家咁樣。其實莎士比亞都用好多嘅。咁你話佢大浪個結構咧，可能又唔係好出色，但係王爾德都係最出色就係佢嘅，即係。佢點樣寫佢對白啦？呢一樣嘢係就係即係你冇人可以比得上佢。 即係我諗佢所謂佢點樣寫個對白咧？嗱，好對唔住啊，因為我講個古仔，我只可以講到個古仔嘅脈絡，我冇辦法好似王爾德咁才情橫溢咁樣將嗰啲字咁樣表達到出嚟。所以好建議大家翻去睇下，即係究竟佢點樣玩嗰啲字啊？咁但係而家咁樣去睇咧，你話佢點樣玩嗰啲字咧？其實佢最巧妙嘅地方或者係最勁嘅地方咧，係佢發現咗人講嘢。嘅時候咧，有陣時有好多好空廢嘅嘢，即係其實係冇內容啊，或者係講完之後，你可以話佢等於冇講嘅。而王爾德自己嘅呢一個天才咧，佢喺個咁嘅劇本入邊，佢描述呢啲人物咧，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個性，而每一個人都喺唔同嘅時空用唔同嘅句子咧，去講咗啲咁樣嘅空廢嘅嘢出嚟，而佢發現到啊。跟住佢咁樣寫出嚟，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去睇王爾德嘅劇本嘅時候，其中一樣嘢最值得大家去欣賞，特別係喺呢一個戲入邊，《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即係淨係講 earnest 啊，即係你諗下佢個戲咧，英文叫《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即係要 earnest 嘅重要性啦。但係 earnest 係咩嚟㗎？喺個戲入邊咧，係 真 係 一個人 嚟㗎嘛， 係真係好重要嘅，要做到 earnest。 你做唔到 earnest， 你係結唔到婚㗎嘛，你冇得同你最愛嘅人喺埋一齊啊嘛。但係最得意係 earnest。系点解 ？Earnest 系代表诚实啊，即系直情系呢个字系会用噶嘛，喺英文入面系会用呢个字啊，直情系诚恳诚实咁解啊嘛。但喺个戏入面就个个都讲大话噶嘛，系嘛？我唔见咗人哋个仔匿埋啦，系嘛？即系我同人哋讲我叫咗阿 Jerry 去扮第二个啦，我叫 Bunbury 啦，即系我有个朋友叫 Bunbury， 嗰个人咧唔存在噶嘛，系咪啊？佢走入嚟同佢讲话，我一见到你一见如故啊，我同你一定会好 friend， 但系其实入嚟就唔顺眼噶嘛，见到佢，即系你谂下嗰个戏喺格局上面点样玩嗰啲字。嗰、那個字同時係個名，亦都係個意義。而呢一個淨係睇個名同埋入邊嗰啲人叫做 earnest， 而到最後，佢先至真係由阿主角阿 Jack 個口中，佢話：我終於都明白叫做 earnest 究竟有幾重要啦。同埋佢，你要諗下喎，喺英文入邊嗰句嘢係完全唔同嘅喎。喺英文度啊，到最後佢話 ：I've now realise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The vital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佢啊成世人啊，佢到最后而家成世人第一次真真正正咁样体会到叫做 earnest 有几咁重要，或者系诚实嘅重要。但系你嚟到呢一度，你睇完成个戏之后，究竟佢哋系坚定留噶？咁就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见到 佢啲 double meaning 啊， 世界相 关 呢啲系好犀利嘅。 好啊，咁今次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啦，亦都系十分之。喜爱嘅呢个戏啊，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王尔德嘅作品啊，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去揾个剧本嚟睇嘅，图书馆都揾得到噶啦。咁啊，我哋下一次咧再同大家推介其他嘅剧本啦，再见，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